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积德累功，这一句梅篇里面引用了凡四训所讲的积善之方，一个修行人，修行人就是立志要做个好人，将不好的行为修正过来，要真正达到这个目标，首先对善恶要有能力辨别清楚，善有真有假，有端有曲，有阴有阳。跟住下面讲，仲有是，仲有非，仲有偏正，仲有半满。你如果认识唔清楚，将恶当做善，将善当做恶，呢种事时时有，好可能就发生喺自己身上。自己一生希求嘅系断恶修善，而实际上所做嘅系断善修恶，啱啱相反。呢啲事情喺佛经论里面，我哋时时睇到。世尊好感慨咁讲：可怜悯者，嗰啲人真正可怜，连个是非善恶都辨别唔清楚。李老师以前讲得更令人心省嘅，唔单止邪正是非，你冇能力，利害摆喺眼前，你都唔认识。所以造业受极苦嘅报应，宇宙人生天地之间嘅事，唔单止佛法讲得清楚，讲得透彻，世间善人、世间嘅圣贤，亦讲得唔少。佢哋讲嘅系咪真话？自古至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中国历史是相当完整的，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现代，都有详实的记载。我们称之为信史，可以采信的，尤其是对因果报应记载得 更详实。从那些事实，我们亦证明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真实不虚。善恶里面论是非，古人有个标准，他说不论言行而论流弊，这种眼光就看得深，就看得远了。到底是善是恶，不是看表面，不是看言前。流弊用现在的话来讲，他对社会、对空间和时间的影响力，要从这个地方来观察。言前是善事，是好事，但是影响不好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黄龙书居士汇集《无量寿经》，好事，好多人赞叹，魏默森亦汇集《无量寿经》，黄居士的汇集本收在龙藏里面，古时候著书能入藏，那是大家公认的善本。为什么印光大师对他有严厉的批评？批评里面讲，他将原译本的字改动了，他改动的改得好啊，这种是善。印光大师说他是恶，恶在哪里？印光大师看的是流弊，就是他的影响。黄龙书可以改经，我亦可以改经，你亦可以改经，每个人都将经典不合自己意思都将它改一改，那经流传到后代就面目全非了。印光大师反对，不是反对他不可以汇集，汇集绝对不会反对，不可以改动经上的字。经上那个字虽然用得不好，但是不改得，改的时候怕影响到未来。农书改没问题，人家有学问，有修辞，确实改得好。我们后人看到他能改，我亦能改，我读那句读不通，是我程度不够，将那个难的改成容易的，随自己意思来改，这样还得了吗？所以不可以随自己意思，随自己意思错了。就算好似龙书魏源那种大言，印光大师还责备他们。但是他们对正宗确实有贡献，功不可没。正因为这样， 下年居老居士先有第三个汇集本出来。那个汇集本避免前面的过失，有前面汇集的长处，没有前面汇集的缺点，所以大家称它做善本，无量寿经的善本。那个善本有没有好处？好处好多，最近这十几年之中，全世界学佛的同修念佛的风气带起来了。点带起来的？夏老居士汇集本带起来的。好多人念那个版本，往生垂上稀有，我们亲眼见到的，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地区，亲耳所闻的，太多太多了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看是非，这里是举一件事情，以此类推，在日常生活中所作所为，一定要细心观察对周围的影响，对社会的影响，对后代的影响，亦就是一般讲对历史的影响。我们要懂啊。再远点来看，我们看孔老夫子那个时代，好多诸侯他们施政表现并未能尽如人意，夫子周游列国，希望有诸侯能认识他，能重用他，他可以帮助诸侯治国平天下，他有智慧，他亦有那种本事，但是诸侯接见他，对他都赞叹，无一个用他，他只好回去家乡教书。我们要问一问他，为什么不搞个革命？为什么不将那些旧政权推翻，取而代之？夫子不做这种事情，不是他没有能力。你看他的学生之中，三千弟子，七十二贤人，我们现在摊开论语看下，各种人才都有。夫子是可以做的，而且是一件好事，但是流弊不好。会造成历史负面的影响，对一个政权不满意，就要起来将它推翻。你要知道，好多人的生命财产在你那一念之间消失了，这种罪过有几重呢？满足你一个人的欲望， 令好多人遭难，呢种事情唔做得嘅。佢施政虽然未能尽如人意，仲未到应该被推翻嘅时候，未到啊。汤姆革命咁系不得已，恩纣王实在太过分了。唔将百姓当做人对待，咁系应该嘅。一个执政嘅人冇到嗰种时候，所以诸佛菩萨大圣大贤都希求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不善的设施慢慢改，这些都是懂得善恶，明白是非。人哋睇得远，睇得深，呢种系圣人。孔子虽然系一介平民，佢嘅成就系教学。他的影响一直到现在2500多年，而且广及世界，在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提到孔老夫子，人都知道，都能生起尊敬的心。我哋要諗下人哋係點睇事情，係點處理事情。所以似是而非好难辨别。似善而恶，亦有似恶而善，表面上睇到唔善，影响善。可见得圣贤人对是非善恶同我哋标准唔一样嘅。我哋要留意啊，咩叫偏正？佢里面亦举出古仔嚟，举嘅吕文义公。当时的宰相退休了，退休回家的时候，乡里当然对他都尊敬，乡下有个人饮酒，饮醉了，对吕相爷好没礼貌，言语粗鲁，侮辱宰相。那个宰相度量大，不跟他计较，算了，不跟他计较， 原谅他。过了一年之后，听到那个人犯罪判死刑，运入监狱里面去了。女工那个时候觉得很难过，她说当时她侮辱我，我如果将她送去官道治她的罪，她就不至于有今日了，做这么大的恶。当时只是一念人口之心原谅她，饶恕她，不知他以后做的是更大的过失。好像一些地方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亦时时见到小过失不惩治，慢慢他就养成大恶，而且那种影响不好，养成人人敢作恶。咁社会点能安定？所以如佛是师道，现在我们极力提倡的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这八个字是北京师范大学提出来的，我看到非常好，要将那八个字发扬光大，不限于北京城，我们要将它流通到全世界。我们日日在这里讲，同学日日亦都在这里听，有没有那种意识？如果有那种意识，那你就是积德。真实的德行，你心里头有了，你能将那种意识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你就是积功了。积德累功是这样成就的。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能不能为社会做个好榜样？要存这种心，要这样行事，你就啱了。所以一定要想，我这种做法对社会有什么影响？对将来那些学人有什么影响？要时时想到这个地方。所以要知道，往往善行后面是恶事，不警觉不得的。有些是恶行，后面后果好好，善事。这种所谓偏中有正，善行后来影响不善，是正中有偏。 眼前做的事不好，但是它影响是好的，那就是偏中有正。这种事情如果没有相当深的涵养，你怎能觉察得出来？而且那些事情一接触就要明白，不是事情过后才想到那么临切了。遇到事情就明白，能当机立断，这种是学问，这种是真实功夫。平时存养不够深厚，临时就难免有过失。好多好多过失是无法弥补的，尤其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没有人讲道了，也没有人讲理了，乱世，乱世之中，我们立志想做好人，做圣贤，讲就易了。亦正是佛在经上常讲，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，我们做不到。希求是一件事，能不能满愿又是一件事。但是真正发愿的人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都会有成就，只要不退心，好善好德的念不会退转，这种是因，愿是好学。真正肯好学，那是佛法里面常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你就会得到佛菩萨的照顾。你有好的愿，你不好学不会成就，你好学没有大愿亦不会成就。行愿相知，这样才能成就，这个道理佛经里面讲得太多太多了。古今大圣大贤，我们从表面看，没有一个不好学。诸佛菩萨是好学人的好榜样，我们应该要学习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